身在何处。月深知星星探出眼目，人能仰望就是幸福。谁懂得追寻的孤独，爱始终飘渺虚无，我始终一步一步忘了归途。我不停不停付出，我忘了忘了结束，你值得呼呼。昨天太多深情刻骨，我爱你怎会是盲目。不断陷入，太过太过在乎，想把你留住，看不到爱情的归宿，心永远不会平静，不会满足。 被你看穿，想。

水映出我的依恋。 冰与火之间，冰点到沸点，我在地狱仰望天堂， 再不见你一个脸，诺言不如一次奉献。 冰与火相连，温暖的瞬间， 爱是冰的沸点，火的冰点。 在追寻，还算有一点点成绩。有时候不经意想起我们曾经，当年怎么断了联系，不敢追忆。有些话一直想说，却已来不及，也会打扰你的平静。亲爱的你在哪里？好久不见你，曾经最熟悉，怎可能抹去？虽然那些故事再也没结局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我们的距离能再拉近。彼此相拥打气，